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睇这个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咁同我一起主持这个节目的呢，就是 Jeffy 啦，是吧？啊，你好。喂，刚才跟你聊天，知道你好像今天是第一次捐血，是不是？ 是啊， 唉， 即係我同事咁啱佢話去，咁我就因為我細個呢，我屋企人都唔俾我捐嘢。 係啊， 咁一路呢， 我都係㗎，我以前啦。 係啦，大個一路大個都冇乜機會去啦。咁既然同事就 咁，而家我踢爆咗你，你驚唔驚啊？ 又冇乜我驚嘅。 嚇，即係你屋企人會唔會睇呢個節目㗎？ 今晚冇事咪得囉。 冇事啦，梗係。我自己嚟講呢，就其實捐咗十幾廿次。不過頭先講個故仔呢，就係即係而家講七八年前呢，走去捐血嘅時期，紅十字會咧就叫我填問卷，咁啊發覺咧有一段時間咧，原來我喺英國住過，咁佢就唔俾我再捐啦。咁就係因為佢怕嗰個瘋牛症啊，呢個瘋牛症其實好可怕嘅。因為第日咧，我哋揾一集咧就專係講呢個瘋牛症啦，或者嚇。 好啊。 咁但係今日咧，我哋就唔係講呢個嚇，不過咧我哋亦都咧就要嚇，即係梗係勉勵阿 Jeffy 啦，鼓勵佢啦嚇，非常之好嘅。 哦，好啊。 好啦，咁今日呢我哋就開一個新嘅題目喎吓，上個禮拜我就講呢個大彗星光科網彗星啦，係咪咁樣呢就究竟而家大家聽緊呢個節目嘅時期，佢係咪已經出現喺我哋嘅夜空，即係日落之後吓，即係喺西邊天，就我都唔係好肯定啦吓，咁樣呢就要我都好想睇下。咁但今日呢我哋呢就講一樣嘢呢，其實都係科學嘅嘢，但亦都呢係你可以話同數學有關啦吓，物理啊、化學啊、生物啊，乜嘢都有關嘅。咁就係講對稱。咁對稱呢個題目呢，其實我想講咗好耐㗎啦。咁但係不過好多時呢就要排隊啦，排一排下，唔知點解。哎呀，又想講個古典音樂先。又想講咗資本主義先。哎呀，但係講講下又要講呢、這個全球暖化嗰個 AR5 喎，係咪？講講下又要講彗星喎，咁有時冇辦法要排隊啦。咁而家終於排到啦。咁但係呢個題目呢可以話俾大家聽啦，係一個你可以話好簡單就得。但係都可以話係呢，即係差唔多係世間上其中一個最深奧嘅題目又得。咁樣呢，即使我哋有個半鐘頭呢，都冇可能話真係好深入同全面好透徹咁嚟去講晒㗎啦。咁只能夠有啲嘢呢都叫做提綱挈領啦。咁其中有一個呢大家應該好有興趣嘅，就係中國人點樣首奪諾貝爾獎呢樣嘢。咁大家知道啦，就係李政道、楊振寧啦。當然佢嗰陣時梗係美籍㗎啦，但係我哋叫華裔，咁我哋都算係啦。好啦，咁但係呢我哋唔好走喺故事嘅前頭，我哋講返咩叫對稱先。好啦，咁考下 Jeffy 啦，其實唔係考嘅，即係話即係問下你，咁你可唔可以講下即係對稱對你嚟講係乜嘢呢？ 其實我淨係知兩樣嘢，因為小學教咗兩樣啫，就係教一個就係鏡面對稱囉。 哇，鏡面對稱，冇錯冇錯。 另外就係 rotation 囉。 好嘢喎。小學教啊， 系啊， 咁犀利啊， 系啊， 哇！咁嗰陣時我小學冇呢啲嘢， 好似中一啊， 中一啊， 冇印象。 哦，就係旋轉對稱 呢兩樣嘢，我就接觸過比較正式講話對稱嘅嘢咯。 咁嗱，鏡像對稱，咁其實一般嚟講，我哋叫左右對稱啦，係嘛？ 咁塊鏡咁， 係塊鏡咁樣樣，或者咧最典型嘅就係我哋譬如用一個蝴蝶嚟做一個嚇咩嘢啦，或者我哋滴一滴墨水喺嗰張紙度，然後接一接佢，係嘛？咁佢咪啡曬開嚟啦，係嘛？譬如咁，但係打翻開佢咧，咁嗰兩個啡開嚟嘅嗰個圖案就一模一樣，係嘛？即係有啲好似似蝴蝶咁樣。咁呢個就係即係所謂左右對稱啦，係嘛？咁你話旋轉對稱咧係乜嘢啊？可唔可以同我哋啲聽眾解釋啊？ 佢有條對稱旋轉對稱軸嘅， 係 咁就話你個圖形咧經過呢條對稱軸360度咧。會重複幾次，係啦，譬如話我三角形咁啦，因為你轉 係， 咁你會重複三次㗎嘛， 係啦， 咁所以佢就有叫做我唔記得個名，但係佢就叫三次嘅旋轉地程啦， 係啦，咁譬如即係話如果係呢個三角形呢，佢就轉120度嘅時期呢， 係啦，冇錯， 其實就重複咗啦，咁當然呢即係都要睇嗰個呢係真係等腰等邊三角形啦， 呢條一模一樣啦， 係一模一樣㗎啦，三角形可以用歪嚟歪斜㗎嘛，係咪 嗰啲就唔計啦， 嗰啲唔計，係啦，咁但係當然呢旋轉對稱呢即係最勁嘅唔使講呢就係咩 圓啦， 球形啦，係咪 即係或者你平面就係圓形啦，係嘛？球形嚟講咧，即係我哋假設佢係一個即係完全冇特徵嘅，係嘛？即係個個角度望都一模一樣嘅，咁佢就真係咧完全係一個旋轉嘅對稱嚇，唔止係三百六十度啊，而且你邊個方向都係。啊，咁佢又有好高嘅對稱性啦，我哋叫做。咁確實咧，其實對稱呢樣嘢咧，對於人類嚟講，我相信咧，其實好早好早咧，當然都出現㗎啦，係嘛？因為好簡單，譬如我哋睇下我哋自己嘅身體，啊，就算以前冇鏡咁，但係都望落條河度嚇，即係波平魚鏡，你都睇到啦，係嘛？咁頭先講個蝴蝶咁都係啦，係嘛？你捉條魚都係啦。咁我哋嘅身體嚟講咧，大致上係對稱嘅。咁雖然係咁講，係嘛？所謂大致啫，就唔係完全。啊，即係我哋好時都，如果而家電腦好易玩啦，係嘛？將我哋嗰個，譬如左邊同右邊分開。咁但係如果你將我哋嘅左邊複製，然後當咗右邊拍翻埋咧，你發覺咦呢、這個樣，呢、這個人有啲似我，但係又唔係完全似我，係嘛？咁諸如此類係嘛？嚇，咁、啊、所以咧，其實大致對稱，而且我哋都知道呢、這個係表面啦。即係我哋成日啲幾多戲用過呢條橋啦，係嘛？就係、是、話，哎呀，原來佢個心房就唔係生喺左邊，係生喺右邊嘅。咁於是咧，也即係俾人打咗一槍喺左邊，咁以為佢死緊㗎啦，咁樣樣係嘛？或者咧，俾人用劍刺咗嚇，一下喺呢邊，以為一定死緊㗎啦嚇。即係前嗰朋友幾年前都有套戲又要用呢條橋㗎。吓、啊，就是、被人一剑刺咗喺度，咁、死梗啦，咁啊，点知原来嗰个心房喺呢边咁样吓，咁、当然即系呢个就做戏嘅啫吓，你唔好以为话个心房唔喺嗰边，一枪打中呢点，你唔你估一定会死咩？一样都可能会死噶系嘛？但系即系咁讲，咁即系话大部分人嚟讲咧，确实咧个心房就系生喺左边嘅，即系倾咗，其实就唔系真系好左噶，好多人误会咗以为好多，其实系中间即系偏左嘅啫吓。咁、咁但系咧呢、這个，所以话你如果从解剖学角度嚟睇咧。咁我哋確實呢度嚟講係唔對稱嘅，咁但係其餘好多嘢確實係嘅，譬如我哋個肺咁樣係嘛，譬如我哋嘅腎咁樣係嘛，咁所以咧全部咧就係左右一 pair 嘅，咁一 pair 嚟講咧，其實我哋有一個叫做重複性咧啊，即係 redundancy 咧，當然喺進化上嚟講係有佢個著數嘅，真係唔好採一個嚇、出咗問題，咁第二個都可以頂上，咁但係咧即係我哋個腦嚟講咧，其實即係表面睇上嚟亦都係對稱啊。當然大家知道咧，有所謂左腦同右腦，其實就即係佢主宰嘅功能咧，又唔係完全一樣嘅，有相同又唔係完全一樣。好啦，咁但係即係人體嘅對稱先啦。當然大家可能都睇過啊，即係一個好出名嘅，就係由達文西所畫嘅一幅畫嚇、啊，有個男人啊，伸開嘅手，伸開嘅腳咁樣，係就完全赤裸嘅，係嘛？係啊，就係、是、一個圓形入面咁樣嚇、啊，即係人就係萬物嘅量度啦，咁樣咁啊，即係亦都代表歐洲文藝復興入面嘅一個所謂人本主義或者個人民精神啦。咁、嗰個好明顯你睇出咧係左右對稱嘅嚇。咁頭先講過咧，喺生物界嚟講咧，講真亦都好多嘢左右對稱啊。有時一棵大樹，即係如果佢生得好好好嘅時期咧，望過去咧，大致上又係大致上啦嚇，都左右對稱嚇。咁其餘所有嘅生物啦嚇，即係頭先講過你我哋好多哺乳動物啦嚇，獅子啊、老虎啊，尤其是即係老虎嚟講更加添啦，哇，好個對稱係嘛？尤其是有時見到好似個額頭有個王字噶嘛，即係我哋中國人就話咦，真係萬物之王啊咁啊。咁但係咧，即係真係左右對稱，獅子啊所有嘅即係各類型嘅生物啦嚇，但係其實亦都唔係一定嘅。你即係舉啲例子啦嚇，就係、是、咧就反而係個旋轉對稱啦。譬如海星，係、嘛？咁海星，咁海星咧其實咧就要睇下喎，佢有時都你都可以係左右對稱嘅，如果你咁啱分得開嚇。但其實佢本身又具有一個旋轉對稱，係、嘛？即係原來咧，即係喺佢即係個平面嗰度咧，你轉某一個角度咧，其實咧個樣咧差唔多係一模一樣嘅，係、嘛？咁呢個咧我哋叫 rotational symmetry。頭先嗰個咧就叫 left right symmetry 啦，或者叫 reflection symmetry 啦，就係反射或者鏡像對稱咁樣樣啦，係嘛？咁當然有啲咧嗰個旋轉對稱更勁嘅，咁你估唔估到咧？俾你 即係啲動物啊，大自然界裏面啊，嗰、那個咩咯？嗰、那個有個一海膽啊！ 系冇錯啦，哇海膽啊係啦，海膽，哇你咩角度睇都差唔多啊，係嘛？所以咧，嗱如果你咁樣計咧，你嗰、那個海星啦，咁佢就有旋轉對稱啦。再咩啲咧，就當然八爪魚啦，係嘛？係嗰、那個旋轉對稱更多咯，係嘛？但你再多啲咧，就係、是、呢、這個好似頭先講啦，海膽，我太太最中意食嘅嚇，即係嗰啲刺身啊，又同埋譬如水母。系嘛？嗰啲就有即係好高度嘅旋轉對稱。 海膽啊，仲有360度。 係啊，差唔多啦，係嘛？係啊，係。咁佢都有一度係黐喺嗰個岩石上面嘅，係嘛？咁但係都已經好接近啦，係嘛？即係好似個球形咁樣。咁但係咧，所以人類咧，其實即係睇見自然界呢啲咁嘅對稱咧嘅圖像咧，所以喺佢進行嗰個各種嘅即係建構嘅時期咧，其實佢都會係借咗呢種咁嘅對稱嘅結構。而且佢覺得呢種結構咧係最靚嘅， 好啦，咁又咩啦，考下你啦，咁你可唔可以讲下即係好著名嘅、即係人类嘅所做嘅嘢，即係主要都係建筑啦，係、对称嘅呢，好、多㗎喎、 啲教堂啦，咁、就咁其实都係啲建筑 最一个最出名最出名嘅、可惜我到而家都未去嘅、因为太太唔肯去、因为嗰个地方呢佢话太过得人驚啦，太污糟啦，好容易有病嘅。咁但嗰度呢係有最靓最靓，即係啲人话赞到最对称嘅一个建筑物，好靓嘅。 係咪吴哥窟啦？ 吴哥窟都唔係，吴哥窟都未係，吴哥窟有啲地方都好对称、但吴哥窟我哋去咗喎，佢肯去喎、但呢个就係呢佢最唔肯去嘅地方呢，就係第二大人口国啊。 印度， 咁你話嗰個最靚嗰個係咩啊？記唔記得？ 泰姬陵， 冇錯啦 ，Jabby、哇，泰姬陵我好想去嘅，各位嚇、但係太太唔肯陪我去， 都好危險下、 因為即係印度咧，因為實在太多嗰啲所謂恐怖故事， 係啊， 而最恐怖嗰個故事咧，就係所有呢啲恐怖故事都係真嘅，即係咁講啦嚇。The most horrible story is that all the horror stories are true 嘛，係嘛？ 唔係，如果朋友我都嗌佢唔好， 係啊，真係慘啊！其實我真係，但係真係泰姬陵咧，被譽為人類所建構嘅，即係嗰、那個。建築物咧，差唔多係最靚， 其實 而佢完全就左右對稱啦。 我咁啱講起咧，我上年咧，我都特登請咗七日假咧，我媽咧就係好想去啦。 係真 係 啊！係 啊係。 佢夠膽去啊？ 係佢夠膽去咯。但反而到最尾就係、發生咗啲事咧，之後咧，咁我哋已經諗住去啦。點解啲飛機咧就改曬期啊？ 哎呀！哎呀，真係可惜啦。 係啊，可惜。其實又話可惜，其實可能都好彩。 你夠唔夠膽去啊？ 我夠膽㗎， 夠膽係咪、 啊、 但係啲人真係話啦，全部千祈唔好飲當地嘅水 啊，最多都係一定要買嗰啲即係最靚嘅牌子嘅樽裝水啊咁樣㗎嘛、 啊， 水喉水啊，朗口啊，都唔好用酒店啲水啊，即係講到咁得人驚嘅。咁你話係咪真係啊？我都唔知啦，即係印度已經所謂改革開放咗咁多年啦，經濟起飛咁多年啦，點解仲係咁得人驚嘅咧嚇？好啦，呢、這個題外話。咁、當然另外咧，好著名嘅對稱性嘅建築物啦，我哋中國嚇、當然就係有。啊，故宮啦，紫禁城啦，冇錯，紫禁城係嘛，就完全左右對稱啦。咁另外咧，但係有一個咧，就係、是、有趣嘅，又係亦都被譽為咧係一個好靚嘅建築啊，即係人類呢個建築嘅一個即係對稱嘅典範。但係當然啦，嗰、那個規模就冇泰姬陵咁宏偉啦，就係、是、天壇。咁、但係天壇咧、就大致上咧就係、是、旋轉對稱啦，係、嘛？佢圓形㗎嘛，當然唔係完全，因為佢都有個前面有個後面咁樣，有個牌匾咁樣係嘛、但係你睇個外形嚟講呢，佢就係一個旋轉對稱 ,rotational symmetry。咁至於你又話即係左右對稱呢，當然仲有好多，譬如即係古希臘嘅巴特隆神殿啦，我哋知道啦係嘛，即係、雅典女神嗰、那個喺呢個雅典嗰個神殿。咁另外有好多著名嘅建築物唔使講啦，是但舉譬如巴黎鐵塔啊、海旋門啊嗰啲咁樣，咁全部都係左右對稱㗎啦，係嘛。好啦，咁所以呢就呢個對稱嚟講呢係令人覺得好舒服，係咪？即係始終係一種雲稱，係一種美。咁但係呢有時呢唔對稱呢都有佢嘅美嘅。咁但係佢呢個唔對稱呢通常就喺對稱嘅基礎之上有個唔對稱。其實頭先你講嗰個教堂呢好得意嘅，有啲教堂係好對稱嘅，係咪？但係有啲教堂呢，因為如果佢黐住一個我哋叫做鐘樓嘅話呢，佢個鐘樓未必係喺中間㗎喎。因為如果中間咧反而覺得唔好睇，個鐘樓就喺一旁嘅，係、嘛？嗰、那個 bell tower 我哋打鐘佬啊，鐘樓圖啊嗰個，咁佢因為個鐘樓係最高嗰個位置，佢喺一旁咧，其實佢就變咗打破咗個左右對稱。咁、但係咧，你大致上都覺得佢、都好睇。Yeah, I, 點啊？ 你掛唔掛住我？ 掛住我唔覺得已經溝到女喎。 得呀，岌頭。 點你笑就叫 真啊？ 小學雞偷女嚟嘅， 最多人帶咪得咯，黐一千就唔黐一千啊，黐一千， 黐一黐， 我黐啊，梗黐。 逢星期二晚九點到十點，男人老狗。